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再见，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最爱我的人，伤我有多深？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。1999年的歌坛上，那英田震绝对是难分高下的两位重量级女歌手。虽然此后一段时间一直传闻两人关系紧张，但是他们的歌曲却同样令人喜爱。当年田震的《干杯朋友》 MV 获得了央视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铜奖，让这首旧作的影响一直持续下来。 朋友，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，一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，朋友。

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竟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，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 初心，坚守广播相与伴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俞敏洪。2018年，